勾选 Th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 新年要到了，除了红包呢，另外一个让我回家的理由呢， 就是什么？ 就是家乡，毕竟家乡的女生比较好看。哎， 你先说我不好看吗？ 当然要逃离你这个妖怪啊。 我哪里有妖怪、啊、 你是农历七月才要看你的。 Hello 你会得罪前面那三个、 okay，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呢是要很温文儒雅的、 okay。 因为站在我们眼前的三位呢，就是刚好他们回到他们家乡，我相信绝对是他们家乡的荣耀。三位漂亮的妹妹，我们请到的是 Case Media KOL 三位的朋友，我们有的是 Hello Hello， 我是莎乐， 欢迎欢迎， 莎乐， 莎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我是 Jolene。 Hello Jolene， Jolene， Hello Jole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 嘉怡。 Hello， Isabel， 哇，真的是活力满满呢。Uh-huh。 三位这一次呢，真的是厉害了，因为这一次呢，还真的来了一个 Case 新年商场巡演啊。哇，跟 Blackpink 就是差一个，就是差 next 差一个 level 吧。Blackpink World Tour 他们的是明年就到你们 World Tour 了。 哎呦，很期待哦。那、啊、你们心情如何啊？知道有这个 tour 的时候 是。 是非常的期待的，加上紧张。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一年一度的，所以主要给我来讲的话，很期待见到新的面孔，不一样的粉丝啊 ，followers 他们，我们可以在线下见面。 会不会觉得很紧张？当表演的时候， 紧张其实兴奋比较多。对，我 是很不会，因为可能现场有很多人，可能不小心怯场啊，还是紧张到说不出话，你会这样子吗 ，Charlotte？ 讲真的，有时候真的难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 OK 啦，都还是可以。过得去，知道吗？ 你怎么应对啊？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是想说有那种临时的 状况啊， 状况、啊， 或者是本来到你的舞台的时候，哎、欸，突然间，又紧张说不出话，会这样子吗？还是靠队友们 姐妹们会救场， 对吗？ 对，会 会的 ，Jolene 会救我的，嘉怡会救我的。 Jolene 跟 Isabel 谁最厉害救场 ？Jolene 吧，我觉得 是吗 ？Jolene 怎么救？来 ，Jolene 怎么救呢？蛮好奇。 比如说他们好像脑磁空掉了，会突然间。 他会直接、 啊、对呀、啊，就是这样， 对对对， 用那种空、啊、那种没有意思的空气话， 对，对 对他真的超会接的， 是吗？ 真的真的， 所以我相信对于 Jolene 来讲，这一次 Case 新年商场巡演，你应该是得心应手吧？ 因为其实去年我是主持人、one of the 主持人、 okay ， 然后老板都说很好，反应很好，所以希望今年可以做得更好吧，所以东西分开心一点。 今年都是也是主持人这个身份吗？ 应该不是，不知道，要你们去看哦，现场。 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哦、 或许可能就是 Isabel 的，对不对？ 哎， 感觉 Isabel 也是非常从容的嘛 ，right？ 嗯，我去年也是有做过一场的主持人， 哇、wow ，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挺 fresh 的这个经验。 Uh-huh。 然后今年呢？ 今年有当然也是。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Uh-huh。 对、 哦，所以你们都喜欢做主持人这一个身份的开始， 因为我们三个都很爱讲话。 哦，三个都是大 大大，三个都是大艺人， 大艺人。 哦，哇！ 所以有一天可以代替我们了咯。 哎， 了 不敢了。 不如现在你们来主持好不好？来，你们主持来。 你们问我们 Q&A 啦，不如。 哦，对我们两位呢，刚交的。哎，三位真的太有活力，而且人真的很漂亮，所以回来我们也来问一下他们，为什么今年会有巡演这个想法？回来我们再聊吧。 给一首这个选标签。 却就这样过了一年， 过了一年， 忙碌了整年，就为了和你见面。 新一年，只希望你在身边， 早点回家等过年。 过年过年， 隔壁的小孩不再是个小不点，家里的饭菜年年还是不会变，爸妈的唠叨听着很亲切。新的和你迎接新年，祝福的赞许收到凌晨两三点，大过年我只有一个心愿，祝你幸福每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又长大了点， 在想什么吗？ 懂你在想，你今天已经很伤心了，为什么我还不来哄你？如果不再哄你的话，你就要跟我分手，对不对？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懂懂懂。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王源的《雪崩》。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来自 Case Media KOL 的三位美女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有的是 ，Hello， 我是傻乐， 傻乐你好 ，Hello， 傻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丽， 周丽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 嘉怡。 Isabel 嘉怡，哇，真的是仙女般的声音，但是感觉 我不是 你不要再讲你自己，你今天不是主角，你是我们的皇后、oh, 啊！ 来，好， 新年说好话， 来，我不要平三，平三，来， 谢谢娘娘。OK， 就想要问三位公主们啊，因为这一次呢 ，Case 就有新年商场巡演嘛，嗯，那刚刚就有说这次真的是难得让粉丝们期待已久了，可是为什么会选在今年马年来有这样的一个巡演的想法呢？ 因为其实去上两年呢，我们都是有这个新年商场的巡演的，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啦、嗯、而且我们今年 Case 还做了，就是越做越强了，你知道吗？我们还去了就是外州， 我们跨州了， 对， 而且还有两场， 还有两场、嗯、而且我相信可以把你们的势力范围吧扩张到槟榔，代表那边已经有很足够的粉丝群在那边呼喊希望你们的到来， 是、right? 就是有很多网友粉丝们会私信我们问会不会今年会不会来槟榔啊，或者是会不会来Johor啊、uh-huh. 但是我们今年呢是会先去槟榔的、uh-huh. 可能明年呢有机会可能会扩展到Johor。 哇、 wow. wow. 所以今年呢就是槟榔跟 KL 两场的、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两个地点而已啦。 对，毕竟首次扩张到那个槟榔下面办活动，对槟榔人有什么想法？毕竟我们这边 107.6 我相信你的粉丝们，你们的粉丝都还在听哦，你希望粉丝们到时候会怎样热烈的迎接你们呢？ 可以带好吃的给我们啦， 可以带， 比如你要吃什么好吃的， 然后买红色的福建面给我们、 啊、红色的福建面 还 有龟吊、啊、 还有我知道他们有讲那里的是叫福建面不是叫黑米，是不是？嗯，我就想 吃一下。你确定要跟槟榔人吵这个东西吗？不要跟他们吵，他们比较厉害。那除了炒粿条还有哪些是希望那些槟榔粉丝带给你们的，有吗？ 就带给我们他们的热情， 对对对， 这个就是你们很开心了嘛，对 不对？毕竟他们也从前两年就一直问，哎，有没有过来槟榔？有没有过来之后，哎、嗯，这一次我们真的过来了。 哎，所以槟榔人就带炒粿条啊，或者是 好吃的。对 对对。那你们带什么给这些槟榔人呢？就是当天的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亮点吗？ 我们有准备非常多好玩的游戏，然后还有非常多小礼物，比去年多，而且更丰盛一点的。 对。 有什么游戏呀、啊？可以透露一下下吗？ 是可以有互动环节那种。 对，有互动环节的，然后可以跟我们。我们很多美女 KOL 一起玩， 所以一起上台来玩游戏， 跳舞这些。 去年是有玩比手画脚之类这样子的游戏， 小游戏 好笑。 然后今年会延续这个游戏吗？搞笑的， 嗯，会吧，肯定要。哇， 对，跟美女们互动，我相信很多人肯定很喜欢。 是， 那听到这边很多人已经很期待了，那你就留守一下，回来我再跟你们说说这个活动呢，他们的活动到底是在哪里，哪一场，什么时候，我们回来再聊吧。 给一首就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oke。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Hello， 你好，我是 YY。 我相信大家都 like 他们呢，那就是 Case Media KOL 呢就来到了现场，今天就派出了三位其中漂亮的公主，包括 Hello 大家，我是傻乐， 傻乐公主。 Hello， 勾炫的朋友们，我是 Jolene 公主。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 嘉怡， 还有伊莎贝拉公主。我们现在是要去找白马吗？骑士吗？ 你不要跟我说你就是那个白马吗？ 哦，我的车是马，没有错。但是现在我可以载他们。OK， 但重点是呢，这一次三位公主呢，不只是漂漂亮亮，是真的要跟你零距离互动。粉丝们真的是有福啦！这一次呢 ，K 新年商场巡演呢，就跑遍了 KL 还有 Benin 嘛。那蛮想问一下三位公主们，先问一下小乐，这一次的 Meet and Greet 啊，什么样的粉丝最能够 catch 到你的眼球，或者是你最喜欢怎样类型的粉丝呢？ 是 给我的话，其实穿亮色衣服真的会比较容易注意到，哦、真的真的。 来荧光色那种吗？荧光亮那种？ 荧光色， 或者是穿那种Jaga 那个。 现在是过万圣节是吗？ 对，可是穿荧光衣也不够吧？因为可能如果他的身高跟我一样娇小玲珑的，你看不到怎么办呢？ 会吗？ 会吗？ 还是 OK 的，可是有一些是怎样，你知道吗？ 怎样？ 他其实是安静的，他不会讲说很激烈、很热烈的去反应，但是哦，他是安静观察着你，就在台下看着我们表演 Kiss Me Dance 的美女们表演啊，那种哦，我反而有时候也是很喜欢抓他， 越安静的越想抓， 真的真的，其实。可能他们是 OK 的，嗯、只是在等着你抓他罢了。 哦，就是在、欸、他可能眼神在放电， 对，他是眼神。然后我跟他对到眼了过后，我就哎、欸，你好像可以上台哦，那我就叫你吧。 对对对，我纯粹因为这类粉丝们，虽然是他们很爱你们，嗯、但是可能比较害羞，甚至有点小闷骚。 对， 那因为你们的主动拉上台，可能他就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可以更加好的跟你们互动嘛。OK， 所以像 Shannon 呢，喜欢稍微安静一点的。那 Jolin 呢，怎样的粉丝可以 catch 到你的眼球，众人眼里会让你想要拉他上来玩游戏的？ 我觉得可以做那些有 banner 有门样 子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 欸、其实很爽。有我们公司有一个叫 Donut 的女团 ，OK， 他们一个粉丝是每一年都有做那个 banner 给他们，然后希望的是大家可以来做我们 kiss 全部人的。 哇， 然后就可以找我们演出， 对嘛？然后钱顺便你出嘛，对不对？ 你可以送他小礼物，多点礼物、 哦哦。说到小礼物，顺便来提一下，你们会送的小礼物是哪些呢？比钱更有价值的啊？ 是，来说说看、 嗯。我们会做一个日历，是有印有我们全部 KSKOL 样子的日历， 有我们的照片。 对，而且我们有送海报，我们今年新年的海报，然后你们可以当场去那边给我们签名。 哇，好想念！ 还有纪念价值的一个礼物、啊， 对，可以贴在房间或者是贴在哪里，可以带着他们走，就要感觉 Case Media 的所有 KOL 们都陪着你走， 陪在我们的身边、 right? 啊。那像刚刚两位公主都已经说了，他们喜欢的粉丝，相信大家也很期待 Isabel 她喜欢的粉丝类型又是怎样的？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吧。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牛班，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祝你在这个马年呢 Money 多到数不清，马力全开的一年，愿你状态在线，好运全程陪着你跑，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人都换了新面具，恭喜恭喜，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好久不见，今晚几点？每年都要见一面，笑话思念。 你会从早到晚，我们聊不停。我好想你，有空来我家聚聚。 好久不见，你都没变，我们就是最好的。 心愿，恋爱的人一直都在身边。 酷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Donuts 的团团圆圆。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这个新年呢，他们真的要团团圆圆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庆祝新年。 是的、欸、 三个押韵， 厉害哦，厉害哦。 有马上还要送你钱钱钱啊。说真的呢，就是 Case Media KOL 呢，这一次呢就带来了新年商场巡演，而今天呢就派出了三位代表，有的是 Hello， 大家，我是莎乐， 耶，莎乐公主。 嗨嗨，大家好，我是九令公主， 哎、yeah, ，九令公主 自己讲哈。 Hello， 大家，我是 Isabel 嘉怡 ，Isabel 嘉怡公主。 是的。 那刚刚有聊到前两位呢，就是你们喜欢怎么样的粉丝？有的是喜欢文静类的，有的希望有 Banner 的。那蛮好奇、，Isabel 公主呢，你希望在众人万人眼里啊、有怎样的粉丝是最能够抓到你眼球的，让你拉他们上来玩游戏的？ 哇，这样子啊。这样子我当然是比较喜欢狂野的， 狂野， 怎样的狂野？ 在那边大吼大叫，然后给抓走那种的吗？ 又不至于，就是可能他们会比较来激动啊，因为我是艺人嘛，所以我更希望那个粉丝比我还疑，弄得我矮一点点的那种。 可是你已经是艺人，那还有谁可以比你更疯呢？怎样讲疯才是让你会觉得哇，你是真的厉害，真的 gang？ 就是可能，我们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很多的互动，就是可能是音量啊，音量比较大啊， 或者是一些欢呼声啊，很积极配合我们的， 我会哦，很记住你。 真的吗？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选人的时候，有人在那边啊，叶三这种你可以吗？这样的一个尖叫声， 他喜欢啊， 嗯，我 喜欢狂野的、 太棒了， 因为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嘛。 可是我觉得每个粉丝都应该这样的 pattern，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突出的话，应该叫他带麦去了，这样更大声，让你更加印象深刻。 哇，这样子这个真的会被抓 没有结果，没有他就变成 Case Media 的那个成员之一， 他做主持人了，他上主持人。 OK， 那刚刚有说到团团圆圆嘛，这一次呢，Case Media 的 KOL 们真的是团团圆圆齐聚一堂啊，来到 Binning 啊 KOL。来为大家演出啊，见面啊，那蛮好奇你们在筹备这样的一个巡演，包括前期的舞蹈都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挑战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最近是接近新年嘛，前期就是大家都很忙，要抽起时间一起练舞啊，然后还有可能因为我们有去比邻嘛，然后那时间也是要调整哦，相互配合这样子。 可是你们会表演多少首啊？每一场？ 五首左右。哇，至于表演什么的话呢，大家就一定要来看啦。 那今年的主题曲有吧？ 肯定，对对对， 可以现场唱一下这首歌曲吗？ 五六七八， 来来来呀，过新年，亲朋好友在身边，祝福你呀，恭喜你，幸福快乐每一天，新的一年新起点，好运就在你眼前，期待每一年都能与你相见。 哇、yeah! 欸、Case Media 艺人真的是很有歌唱唱实力耶，你这样子 EQ 我们没有雷过的啊， 没有， 他们完全是在状态的，所以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好，等一下回来我继续访问，现在先来听听他们的歌。 Case Media 艺人的新年就要唱歌，手机过圈 Be Your Own Trend。 首先这首新年新香蕉，一起迎接新一年来到，来来无需隔远，说句恭喜发财和新年，庆祝我们大团圆，大日子一定要团圆，幸福就在你眼前，抓住机会别让它走远，最爱的人全都在身边，好好珍惜彼此要团圆，新年就要唱歌，来唱首新年，下不了，吃年饼，拿红包来你家里说声好，财神到，财神到，迎接财神也来到，家家户户早就准备好，一起迎 迎接新一年来到。来来，我们许个愿，说是恭喜发财和新年，庆祝我们大团圆，大日子一定要团圆，幸福就在你眼前，抓住机会别让它走远，最爱的人全都在身边，好好珍惜彼此要团圆。新年就要唱歌，来唱首新年歌，把烦恼都忘了，生活要乐呵呵，卡拉 OK 唱着歌，尽兴挥舞跳动着，团圆一起最难得，有你陪伴就够了。新年就要唱歌，来唱首新年歌，把烦恼都忘了，生活要乐呵呵，卡拉 OK 唱着歌，尽兴挥舞跳动着，团圆一起最难得，有你陪伴就够了。新年就要唱歌，新年就要唱歌，来唱首新年。 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后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猜猜猜。 时间跑得快，开始崭新的一年，我们把好话常挂嘴边，吸引力法则，你相信就会实现，每天许一个愿，等待灵验， 有你们在身边，烦恼都会不见，我会好好珍惜每次遇见， 拍一张照片，牢记每一个瞬间， 我们俩常相聚，我怕想念， 成功不远， 有你们在身边，复杂都简单点，多么难得过年，好久不见， 吃一顿团圆，好吃的多吃一点， 我们要常相聚，我怕想念， 你有 On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Donuts 的《有你在身边》。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莹莹。 哇，今天我们 Ontrend 好开心啊，有他们在身边，真的来到了现场。我们有的是 K Smith 的 K O L 的三位美女们，有的是。 Hello，Hello， 大家，我是傻乐。 傻乐。 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lene。 Hello， Jole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 嘉怡。 Isabel 嘉怡，那刚我们今天就整个小时都聊了 Case 新年商场巡演嘛，跟新年有关。那也蛮好奇，三位美女们，你们在新年的时候，其实是最最最喜欢哪一个时刻来团圆饭啦、拍 OOTD 啦、拿红包啦 ？Jolene， 你的喜欢时刻是哪个？ 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的家人哦，每一年的初二到初四都会整个亲戚朋友啊，全部一起去旅行了，就不会在 KL， 因为我本身是 KL 人， 就是不想要给红包人家嘛，对不对？ 我还没有结婚， 因为我讲的是爸爸妈妈不想给亲戚，就会避开亲戚， 整个亲戚都会去， 整个亲戚团一起去吗？哇， 我是成家全部一起去，差不多20多个人，像一个旅行团这样子一起去。 那今年会去哪里啊？你们 plan 好了吗？ 马六甲，我们。2025年是去那个 Beacon Resort， 就是好像度假村一样，然后就去马六甲。 哇，所以亲戚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连接的，关系是很好的。 对， 这个蛮难能可贵的，所以期待大家可以看 Jolene 跟他亲戚共乐的那些 moment。那小任呢？你这新年会有什么计划吗？现在 新年的话， 你会干嘛吗？ 反正新年过后会有比较多旅行的计划。 哦，就是刚有说到你旅行会做一些 vlog 那些吗之类的。 对，就是期待拍更多不一样的 content 吧，就来去去都还是为了 content。 就是喜欢拍那种 vlog style 的吗？现在你想要？ 我是喜欢拍那种短短的 reels 啊，可是也是 vlog style 的。 对，转场啊什么的， 也可以间接的看到 Charlotte 的生活这样子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当然，在 before 他去旅行之前，还有你去跟家人亲戚旅行之前，所有的粉丝们，你们先有福利，就是你们可以先见到 Case Media 的艺人。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Case 新年商场巡演呢，我相信很多人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来，时间地点先来告诉大家会 在 哪里呢？ 是在几时呢？会有几场呀 ？OK， 我们会在一号会有两场，在 San Premier 还有 San Velocity， 然后在二号。的时候呢，会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哇， 对，还有还有三场，七号呢会在 Queen's Bay Mall， 就是我们的 Penang 站啊，还有 Gurney Paragon Mall。然后八号的话呢，会在 LICD Mall。 哦，就是总共有四天呐、啊，对不对？加起来有四天， 但不确定会不会再加长哦。 对，那就 看看看大家的反应了喽。 热不热？ 好，大家如果大家想要真的 block 好 你 calendar， 或者刚刚没听清楚没关系，你可以去关注他们的 IG 啊，都已经在我们勾选的 IG 有他们的合照了，上面都会列出他们这些巡演的时间表，对不 对， 对？ 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光啊投向 Isabel， 听说某人想要唱 Live House， 是因为今年对自己目标就是可以翻唱更多的歌曲，因为其实去年就有开始翻唱，然后大家也有开始对我的歌声有一定的印象，就是哎，你是在那个楼梯唱歌的那一位这样子， 是的。 然后今年目标就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演出，比如说大学啊，或者是在 live house 的演出都可以有。 是，欢迎可以去洽询Case Media 还有 Isabel 嘛，对不对？ 是的。 最后的最后呢，希望三位公主还有 Case Media 的艺人呢，新年可以顺顺利利，今年继续大红大紫，黑红花啦！ 耶，大家都一样，谢谢， 谢谢 你们来设计歌选 Beyond Trend。